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福布斯网站评出的全球25位最能赚钱的运动员的这样一个名单，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和您心目里的运动名家是不是可以吻合。福布斯网站负责体育产业的主编 Kurt 日前的发布文章，隶属了在史上职业生涯中收入最高的25名运动员，他们当中有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高尔夫球选手，还有几位网球运动员。那么这25人当中谁排行第一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介绍，看看和您心里的排行榜是不是一致。 乔丹职业生涯至今以总收入18.5亿美元位列所有运动员之首，即便退役，乔丹的商业价值依然极高，和很多著名品牌都保持着长期代言关系。乔丹目前一共有几十个长期的合同，而他资产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耐克的分成和黄蜂队的股份。除此之外，乔丹今年又涉足了美国职业棒球联盟，而该联盟的总收入是 NBA 总收入的一倍。乔丹之后影响力最大的 NBA 球星湖人名宿科比的职业生涯总收入达到了8亿美元，他位列全球运动员收入榜的第七位。除了乔丹和科比之外，另外三位上榜的 NBA 球员是奥尼尔、詹姆斯和加内特。世界足坛的吸金王是贝克汉姆，他以8亿美元的总收入与科比并列第七。事实上，贝克汉姆收入最多的部分并不是职业生涯的薪资，而是来自场外。即便是退役后，他仍然与蒂亚吉欧集团进行合作，旗下的威士忌和贝克汉姆牌消费品让小贝收获颇丰。C 罗和梅西在这份榜单上分别位列第12和第16位。C 罗的职业生涯总收入为7.25亿美元，他是过去两年收入最高的运动员，而梅西的总收入为6亿美元。在与巴萨续约后，梅西将为红蓝军团效力至2021年，巨额签约费和新的薪资计划让梅西未来收入可期。在这份25人的榜单中，前六名除了第一名的乔丹和第五名的舒马赫，其余四人都是高尔夫运动员。高尔夫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普遍较长，可以持续到40岁甚至50岁。老虎伍兹是体坛第一个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巨星，他的资产绝大部分来自于商业代言和商业活动，只有10%来自于比赛奖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此次公布的25人中没有一名女性运动员。早前福布斯公布的2017全球运动员收入榜中，排名最高的女子运动员是网球名将塞琳娜·威廉姆斯，但也仅仅位列第51位。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黎巴嫩。日前，英国王储查尔斯开了一家叫做海格洛夫的商店，专门售卖由他亲自挑选的有机商品、绿色食品，而其中呢，有一款来自黎巴嫩的橄榄皂备受人们的青睐。据说这个香皂是查尔斯当年访问中东的时候意外发现的，感觉特别好用。经过他的宣传呢，黎巴嫩香皂扬名世界了。但其实黎巴嫩生产橄榄皂已有上千年的历史。17世纪初，当时黎巴嫩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时候，当时土耳其浴在当地开始流行，这种传统的橄榄皂工艺也获得极大的发展。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黎巴嫩，看看那里的香皂博物馆给人们带来怎样的香皂经验。好，来听报道。 花鸟走兽形态各异，若不仔细观察，很容易将它们错认为木质或者石质的小雕刻。事实上，这些工艺品都是用香皂制成的。 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塞达的香皂博物馆中，你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香皂，有些甚至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而这座博物馆建于古代香皂制作作坊原址之上，不仅可以看到各类香皂，还能看到传统制作香皂的工具和作坊遗址。 And they mix it with olive oil in the vat here. This is the second stage, the heating. They heat the mixture at 120 degrees by underground furnace. The furnace is underneath, and then they stir it using a big oil-like stick unti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mixture into a paste of soap.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黎巴嫩深受土耳其浴文化影响，因此香皂加工制作获得了大规模发展。黎巴嫩北部城市迪黎波里和南部城市塞达便是当时最大的香皂加工基地。 在古代，黎巴嫩人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商标意识。大家看到我左手边举起这个木锤，前端有一个铁质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为了在香皂还没干燥的时候，在香皂的表面留下自己的商标印记。你们看这小小的商标印记，香皂的售价也因此而不同。一块出自知名品牌的香皂，它的售价往往是一块普通香皂的好几倍。 过去，香皂是黎巴嫩社会上流阶层才能使用的奢侈品，如今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优质的原材料加上成熟的制作工艺，也让黎巴嫩的香皂名扬世界，成为当地的一项特色产业。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黎巴嫩的香皂博物馆。生活中喜欢收集香皂的朋友并不少，尤其以女性朋友为最。那么这些年来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香皂舶来品极大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人们开始讲究使用哪一种香皂了，而精油皂呢是最受欢迎的。那如果去黎巴嫩的话，当属这儿的手工橄榄皂了。黎巴嫩的橄榄皂加工的过程并不复杂，要用当地的新鲜橄榄榨出橄榄油，然后呢在容器中加热，放入薄荷、香草这些天然香料，加入碱性物质，再把滚热的混合液体呢浇到模具当中，充分搅拌以后晾干，最后一块橄榄皂就做好了。那么据说呢，一块好的香皂要风干45天甚至风干一年之后才能够使用。传统的黎巴嫩橄榄皂一般是浅黄色，类似于我们说的普通的肥皂的样子。因为香皂干燥时呢会氧化，所以颜色也会发生变化。据说用纯正橄榄油制成的香皂最后能变成乳白色，拿在手里像是奶酪似的。有经验的人说，如果香皂是透明的或者颜色特别鲜艳，那一定是添加了化学元素或者是色素。除了颜色之外，检验一块纯正的黎巴嫩橄榄皂还要闻其味道。橄榄皂里呢一般会放橄榄油、花生油、葵花籽油，有时候会放一点玫瑰花瓣。那么橄榄皂呢是散发淡淡的油香，用的时候也不会起很多沫，但用完之后会感觉皮肤非常的滋润。近年来，黎巴嫩橄榄皂也走出了传统的制造模式，在香型、功效的基础上开发了很多新品种。据了解，现在的黎巴嫩橄榄皂已有300多个品种了，减肥皂、祛痘皂、防脱发皂，甚至孕妇皂纷纷出炉，给这个古老的工业呢带来了新的时尚元素。那么现在在中国，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网络购物买到纯正的黎巴嫩香皂，售价呢也还是比较亲民的，大约是20块人民币左右。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也门。也门眼下呢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也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国家。然而在古代呢，罗马人曾把也门这块土地称为是幸福的阿拉伯，因为它有着肥沃的平原、繁忙的港口，很多贸易商来这儿寻找珍贵的乳香油、龙蛋香和其他珍贵商品。当然现在也门和幸福呢几乎扯不上边了，持续多年的内战以及2015年沙特领导的军事干预给也门带来深重的灾难，冷酷无情的空袭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平民丧生，常年的内战空袭也导致也门的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崩溃。联合国儿基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到2017年底的时候呢，饥饿和疾病导致该国5岁以下的儿童近5万人有生存危险，等于就是每天平均有130名儿童在死亡线上挣扎。 即便是勉强存活下来的孩子，他们的身高发育都明显迟缓于同龄的儿童，个头变得更小，大脑变得更小，身体变得更小，因为他们得不到所需的食物和营养。好了，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就此发来的报道。 而基会的一份名为《生于战乱》的最新报告指出，在2015年冲突升级之前，也门有近1600万人严重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占总人口的 61%。 也门是中东最贫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几十年来，也门冲突频发，经济衰退，法治脆弱。而基会北非与中东办公室新闻官库梅尔表示，也门冲突升级1000天以来，该国有超过500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几乎每一名儿童都需要人道援助。库梅尔说，由于冲突的直接影响，儿童大规模面临营养不良的威胁。也门目前约有40万儿童罹患严重急性营养不良，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生命威胁，处于饥荒边缘。联合国也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杰米·麦戈德里克当天也发表声明，对也门冲突全面升级和平民遭受的袭击深表担忧。他指出，人权高专办的初步报告显示，12月26日，塔伊兹省的阿塔吉亚区的一个人流密集的市场遭遇空袭，至少54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8名儿童，另有32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同日，荷台达省阿托伊塔区的一个农场遭受空袭，导致一家14口人死亡。杰米·麦戈德里克表示，这些均为新增伤亡人数。最近10天，也门的空袭已经导致84名平民伤亡，包括41人死亡、43人受伤。他呼吁包括沙特领导的盟军在内的冲突各方，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确保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免遭袭击，将平民和军事目标加以区分。他强调，只有政治方案能够解决也门冲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在加拿大，一些大公司企业大富豪呢，可以想办法请会计师、请律师给自己来避税。那么低收入者呢，又可以获得国家福利免税。很多加拿大人为此抱怨说，只有我们这些中产阶层呢，在老老实实打工交税，这样做合理吗？面对民间这样的强大呼声，加拿大总理府做出了回应。总理特鲁多承诺呢，他会彻查逃税者，特别是对那些利用基金会或在海外成立子公司来避税的富豪以及企业。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报道。 低收入人不交税，高收入者也不交税，只有中产阶层打工者在老老实实交税，这样的税收制度受到不少加拿大人的抱怨。最近媒体大量报道的天堂文件逃税事件中，有3000加拿大富翁、公司和基金会涉嫌用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办法避税。 We have done much in regards to tax avoidance and tax evasion, including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but we also recognize there is much more to do, and you can rest assured that Canada Revenue Agency will take very seriously its responsibility to go after everyone and anyone.Involved in tax avoidance and tax evasion.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承诺国税局会采取相应措施追查逃税者。 The Canada Revenue Agency has quietly launched a project to scrutinize all the well-heeled residents of 5 wealthy neighborhoods across the country. Dubbed the Postal Code Project, the agency want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se multimillionaires have declared all their assets.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迪恩·比比的报道，加拿大国税局正在悄悄地开始一项对5个加拿大富人居住区的居民查税的行动，重点是要搞清楚这些富人区的居民是否申报了自己的全部收入， 包括海外收入。 Auditors will be checking whether houses, cars, and yachts match the income reported. CBC News has learned that almost 1,200 households are currently under scrutiny, though CRA refuses to say exactly where. So far, 33 rich Canadians have been asked to turn ove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incomes. 如果居住在这些富人集中地区的居民住豪宅、开豪车、拥有豪华游艇，但申报的收入却很低，这些人就会成为加拿大国税局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个名为邮编行动 Postal Code Project 查税行动从今年夏天开始以来，有1150个家庭已经成为国税局查税的重点对象。国税局向至少33位加拿大富豪发出了提供更多税务文件的要求。不过，加拿大国税局既没有透露这五个富人居住区的邮政编码，也没有透露这些重点查税对象住在哪个城市。加拿大国税局只证实，加拿大五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个富人居住区被选作重点查税区。这五个地理区域是太平洋沿岸地区、西部平原地区、安大略省地区、魁北克省地区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国税局还表示，对目前五个有钱人居住区的查税行动结束后，国税局会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可能会把查税行动扩大到其他一些邮政编码地区。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案从国税局得到的文件显示，国税局很重视邮编行动，认为这一根据高价房产、豪华生活方式与申报收入挂钩的有的放矢的查税，是确认居民是否履行纳税义务的有效查税方式，不但有助于实现政府的有钱人按收入交税的目标，而且有助于告诉公众加拿大政府在努力实现税务公正原则。 Nowhere near adequate, grossly inadequate. 加拿大纳税人维权组织 Canadian for Tax Fairness 的吉布森女士说，加强稽查有钱人逃税行为虽然是早就应该干的事情，但加拿大政府流失的税收收入有2/3源于公司企业的逃税行为，这个大头更应该受到重视。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两年来已经遇到两次有钱人涉嫌大规模避税逃税的风波，第一次是媒体报道的巴拿马文件，第二次是不久前媒体曝光的天堂文件。天堂文件甚至涉及加拿大的几位前总理和现任总理特鲁多2015年大选时的主要筹款负责人布朗夫曼。 It's quite frankly unbelievable that a day or two after the Canada Revenue Agency said that they would be taking this seriously, they'd be reviewing this, going through it,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basically just says, we are satisfied. What kind of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Canada Revenue Agency and the people that will be reviewing the file? We should let them do that work and let them do that review and find out, was there wrongdoing here? Just,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named, a lot of allegations made, and due process, is important. 加拿大联邦议会官方反对党保守党领袖谢尔指责特鲁多在国税局还没有开始调查布朗夫曼涉嫌海外避税逃税问题时，就宣称他对布朗夫曼有关自己没有逃税的解释满意，这等于是在干涉国税局的调查。税务专家们认为，很多海外避税行为并不违法，这说明加拿大税法为有钱人和公司企业留有海外避税的漏洞，应该尽快加以修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加拿大。2018年2月9号到25号将在韩国举行平昌冬季奥运会。现在冬奥会的举行已经是箭在弦上，各种准备工作呢已经陆续的展开。而在冬奥会之后将举行冬残奥会，时间是2018年3月9日到18号在韩国江原道的平昌、琦善和江陵举行。加拿大是冰雪运动的大国，每次冬奥会的主要金牌得主。而在冬残奥会上，加拿大的选手同样表现不俗。就在这个星期，135位残奥选手走进了加拿大国会，这不光是要庆祝他们在2017的赛季当中取得了好成绩，更是着眼于2018的冬残奥会。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参加今年冬季残疾人奥运会的13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受邀进入渥太华的国会众议院，接受议会各党派议员们的祝贺和祝福，这在加拿大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次残疾人奥运代表团集体走进国会，是联邦政府与加拿大特奥会合作确定的，是为庆祝加拿大残疾人运动员在2017年世界冬季特奥会上取得的成就。2017年世界冬季特殊奥运会是3月14日至25日在奥地利举行的，加拿大残疾人运动员总共获得了121枚奖牌，其中有47枚金牌、47枚银牌和27枚铜牌。而举办这样活动的目的是要展示出加拿大的运动员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所有加拿大人的骄傲，无论他们年龄大小、身体状况如何。这些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和团队人员从全国各地齐集渥太华，星期三早上他们先到渥太华的圣母院高中参观，在那里受到学生和老师的欢迎，其中一些人还与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篮球比赛，然后他们受邀进入下议院，而议会中300多名在全国被选出来的众议员们则停止他们的会议和政务，欢迎这些残疾人运动员，对他们进行表彰并举行庆祝招待会。在众议院的庆祝活动期间，联邦政府体育和残疾人事务部长、加拿大特奥会组委会主席和运动员代表先后讲话。体育和残疾人事务部长肯特·赫尔在讲话中说，我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联邦政府荣幸地接待我们的特奥运动员和教练，我们对你们在奥地利举办的2017年世界冬季特殊奥运会上的表现感到非常自豪，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相信这将鼓舞所有加拿大人，特别是年轻人。加拿大特奥会首席执行官沙伦·伯伦巴赫在讲话中说，加拿大特奥会很荣幸今天获得加拿大政府的认可，我们感谢政府给予的财政方面的慷慨支持，使得全国各地有45000多名有智力残障的人能够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也得到超过21000名义务志愿者的支持。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让更多的残障人士参加到体育活动中来，让我们的国家更健康、社区更强大、社会更具包容性。加拿大特奥会速滑运动员埃文·詹姆斯代表运动员发言说，我代表加拿大特奥队和全国基层项目运动员，感谢加拿大政府的慷慨和持续的支持。特奥会让我有机会成长为运动员和一个独立的人，也让我可以和其他运动员、志愿者及教练交朋友，为社区做出贡献，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加拿大这些残疾人运动员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一方面与政府的重视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来自社会的关心。在加拿大众多关心残疾人的志愿者中，有一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叫海利·沃尔，是里贾纳大学运动医学与健康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学4年级。他创立了帮助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组织 Fun Fitness， 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帮助残疾人提高行动能力和独立性。他也是萨斯科特温省残疾人运动项目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今年6月还参与组织了该省的残疾人奥运会。萨斯科特温省的众议员罗伯特·基钦博士这个月初就曾在议会的发言中提到海利的贡献。 Mr. Speaker,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highlight an outstanding constituent who's done some great work in my riding, Haley Wall. Haley is running a new program for children and youth in Weyburn through the Special Olympics Organization of Saskatchewan. 他说，议长先生，我想借此机会特别介绍一位在我的选区的杰出成员海利·沃尔。他通过萨斯科特温省的特奥会为当地儿童和青少年开办一个新的项目，教2岁到7岁的儿童学习基本的运动技能，然后为7岁至12岁的儿童设计专业的训练方案。2018年，该组织希望将对青年人的影响力扩大 16%， 他们希望得到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帮助以实现这一目标。基钦博士说，他也一直是特奥会的大力支持者，他希望政府采取鼓励措施，尽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运动员、教练、志愿者和家庭都在为加拿大做出贡献。基钦先生说， I strongly encourage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ever possible to make this happen, as these incredible athletes, coaches, volunteers and families provide a tremendous benefit for all Canadians. Congratulations, Haley. 我为所有参加特奥会的人感到自豪，不管他们的角色如何，我也为海利沃尔所做出的杰出工作而感到特别自豪。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报道之后呢，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外语广播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可以收到最新的每天关于英语学习的资料和实用的节目资讯。好，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里。 Both in French and in Chinese culture, food is so important. So, I mean, we have gaozi and lots of very nice things. And then sometimes, yeah, we manage to get some firecrackers and some dragon heads. And of course, we would always tell our neighbors, tonight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firecrackers in the garden. But then everybody was very excited. Oh, Chinese New Year, yeah. 祝你们新年快乐，狗年旺旺。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